本港增21宗确诊，5宗来自普及检测。 国民党通过改革两岸论述，反对台独与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他就是透过好20多次的街站入边咧，就去做一些嘅广播嘅，拎住一些嘅大声公啊，喺度同一啲嘅人咧，就系同一啲市民咧，就系发表一些嘅言论啊咁。當然咧，佢咧亦都會係透過一啲嘅Facebook Live 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嘅社交平台咧，係發放出去。 好啦，開始今日千禧年代嘅時間啦。咁頭先都聽到啦，就係警方國安處咧，尋日朝頭早咧就已經拘捕咗阿快必嘅，即係人民力量嘅副主席譚德志。咁另外啦，尋日咧亦都發生了一件事咧，就係、是、有網民咧就發起啦，就喺九龍區咧有個遊行嘅，咁就見到最少咧都拘捕咗289人。咁見到有人就向警方掟雜物啦，警方亦都有用一個胡椒球槍啦，就去驅散人群嘅。咁喺討論之前咧，都要先交代翻啲靶場消息先嘅。今日由上晝8點去到晚上9點，粉嶺新圍大嶺靶場同青山靶場有射擊練習。日間練習嘅時候，個區份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嘅時候，個區份掛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好啦，講翻就係快必被捕呢件事先。國安處咧，尋日即係警方嘅國安處啊，尋日咧就朝頭早拘捕咗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啦。就話最初咧係循一個港區國安法煽動分裂國家罪名方向調查噶。經過搜證同埋徵詢律政司意見之後咧，就以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發表煽動文字採取行動。話譚德志咧就喺擺街站期間咧涉嫌發表嘅言論文字引起憎惡，蔑視政府字眼咧引起民間不滿噶。咁樣警方嘅講法係點樣咧？咁佢尋日咧都有進一步交代翻佢嗰個行為噶。咁我哋可以歡迎各位聽眾打嚟一齊傾啦，1872311，1872311。咁而家我哋又聽翻警方尋日點講先。 咁佢入邊嘅字眼係有啲咩嘅？我哋覺得佢係會構成咗啲煽動嘅文字咧，基本上係兩方面嘅。第一方面咧就係話佢係引起一啲嘅憎惡，藐視政府嘅情況，針對政府嘅。另外仲有咧就係一啲咧就一啲嘅字眼本身咧係引起一啲嘅民間同埋民間之中嘅不滿嘅。咁所以咧，我哋根據咗我哋當然我哋搜證啦，跟住然之後咧。我哋就係、是經過律政司嘅意見之後咧，係最為適合處理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將佢拘捕，係用一個發表煽動嘅文字。頭先有問到佢係咪違反咗國安法咧？嗱，我哋而家拉佢個條例咧，並不是係國安法嘅，但係調查嘅初段嘅時候咧，我哋確實覺得係可能係有一啲國安法嘅問題出現咗嘅。但係我哋經過搜證之後咧，我哋覺得最適合都係用呢個發表煽動文字去處理嘅。而我亦都要指出咧，我哋根據香港國安法嘅第三條入邊咧，亦都指出咗嘅。除咗我哋可以用國安法去處理一啲危害國家安全嘅問題嘅時候咧，香港其他合適嘅法例咧，我哋都可以使用嘅。正正今次係一個例子。 好啦，嗱，講到就警方咁嘅行動啦，大家打嚟講1872311，1872311。嗱，另外啦，咁究竟譚德志講咗啲咩説話咧？咩文字會係造成今次被拘捕咧？我諗大家都有興趣知嘅。警方尋日被問到呢件事，咁有啲咩具體文字係涉及違法咧？咁警方嘅講法就話咧，好難每一句講翻出嚟嘅，就嗌記者咧可以參考翻譚德志社交平台嘅資訊。咁大家對於呢條法例可能都想認識多啲嘅，刑事罪行條例之下嘅煽動罪，因為成日都話咧，以往咧就好多年冇用過嘅，咁但係今年咧就見到都有多於一次被用啦。之前有可能有仲有一兩次嘅時候都有用過。咁究竟係點一回事咧？呢個條例我哋請翻啲法律學者同我哋仔細解釋一下先。電話旁邊請嚟有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一齊傾下㗎。早晨，張達明。 係，早晨，早晨。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咧呢個刑事罪行條例之下嘅煽動罪，究竟嗰個條例嘅本質係點樣㗎？你㗎？ 當然我們先要看回有關條例的背景、就有關條例即是在刑事罪行條例其實主要是第九條和第十條那裡規定、而有關的條文呢就經常呢就是在大家記得當年六七暴動之後呢那時候是去制定的而制定之後呢就似乎就這麼多6年呢其實沒有正式呢是去引用在法庭那裡呢是去檢控特別呢就是大家知道呢就是 當年制定的時候呢，其實就沒有人權法案，亦都沒有即是基本法關於保障人權啊、言論自由等等規定的。咁所以變咗做咧，其實即係當有人權法案、有基本法之後咧，其實就都我相信法律界咧好多即係都嘅睇法咧，覺得係有關嘅條文咧，就唔係咁大可能咧，係可以根據字面咁樣去應用咧，而係仍然符合得到呢個嘅人權保障嘅規定。 嗯。不過又同我哋講多少少，即係用翻呢個法例啦。雖然你就話可能未必符合人權法啦，咁但係從字面上睇咧，定罪嘅門檻係去到邊個位嘅？要有啲咩元素先會有機會定罪嘅？ 其實字面上睇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理解嘅，即係佢係非常之唔清晰嘅。但係咧，的確確咧，佢用嘅主體嘅規管咧，其實用嘅字眼咧係好寬鬆嘅。譬如頭先你都有引述過警方嘅講法啦，咁其實就。即係包括咧，就係話啊，如果你啲嘅所謂言論啊、文字啊，其實若果係會即係所謂挑起即係對即係政府嘅即係所謂憎惡啊，即係仇恨啊嗰類咧，咁咧就會係納入噶啦。咁亦都用有一條咧，就係話我諗警方佢自己都講啦。啊！如果你令到居民之間係有不滿，或者去用一個叫叛離咧，咁嚟講咧，咁亦都可以係中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睇到咧，即係如果你用純粹係用佢嗰個字眼嘅表達咧，其實就好多嘅言論咧都會納入嘅。無論喺呢段時間，特別係居民之間嗰種嘅不滿咧，我哋睇到唔同政見嘅人士咧。都有好多好激烈嘅言論咧，你單單從字眼咁睇咧，都中招嘅。咁但係當大家會問啦，啊點解政府好似淨係針對一啲反對政府嘅聲音，但係對於嗰啲支持佢嘅政見嘅人，佢無論係幾咁激咁樣鬧另外嗰邊，政府又唔見用呢個條文去採取行動咧？咁呢個大家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問號咯。 但佢嘅字眼就話煽動意圖，包括就引起憎恨同埋或者啦蔑視香港政府，引起香港居民間嘅不滿或者離叛。呢度會唔會關個針對對象都有關？因為頭先講就係話佢係憎恨或者蔑視香港政府嘛。咁按道理，如果兩群人，一群係支持香港政府，一群係反對香港政府嘅，咁按道理支持香港政府嗰班人就未必會落入去呢個條例嘅範圍之內，會唔會咧？ 唔係 點樣分 嘅咧？第九條咧，佢係。呢兩方面是分開的條文嚟嘅，即係佢唔係話你要即係所謂煽動，即係藐視或者憎惡香港政府，加埋挑動居民之間嘅仇恨咧，先至中嘅。 即係總之我嘅 係兩個分開嘅。咁其實依家警方嘅講法都係話啊，言論咧一係有可能咧就入咗係即係所謂藐視或者憎惡香港政府，另外咧就可能咧係會。即係引起居民之間咁不滿或者離叛啊等等，咁啊所以睇到咧，其實係有關嘅條文咧，點解會覺得咧，就係話即係如果純粹按字面咁寬鬆嘅演繹咧，其實就都幾難去滿足到即係人權保障嘅要求，因為你必然咧係影響咗好多嘅言論自由。咁但係似乎而家香港咧，唉，我只能夠講一句咧，就係嗰啲時候。即係令我啲警方或者律政司咁執法咧，係令我越嚟越覺得我係唔熟悉緊香港嗰個法律啊。因為好多以往幾十年大家做，大家覺得未必啱，但起碼唔犯法嘅行為咧，依家都可能會落入法網，可能會受到警方嘅拘捕行動。之後有冇檢控我哋又唔知。咁其實係呢個我自己咧係越嚟越擔心嘅，即係話。我哋香港仲系唔系過往我哋賴以成功嘅香港？我哋可以享有言論自由，可以尊重多元嘅表述，可以政府施政唔好嘅時候，可以接受民眾嘅有幾猛烈嘅批評都可以嘅。但係依家似乎越嚟越唔得啦。 變成一個幾極權的社會咯。 嗯，又翻翻呢個刑事罪行條例裏邊煽動罪咧，其實個元素頭先你講到啦，鬧嘅引起一啲即係鬧人啦，引起憎恨或者藐視香港政府嘅，引起香港居民間嘅不滿或者離叛等等都關啦。這個有冇其他元素啊？係咪淨係用説話都已經可以跌入去呢條法例度啊？使唔使個説話要引起啲咩後果嗰啲嘅？ 唔需要嘅。咁當然嗱，佢第九條咧，佢就係有一啲嘅所謂你話叫豁免，或者講得好清楚咧，就係如果你個意圖僅僅係用一啲合法嘅方法，係希望改變個政府或者點出政府嘅錯誤咧，咁樣就唔納入嘅。咁啊，但正正係即係去到兩條並行嘅時候咧，到最終法庭佢點樣演繹咧？咁呢個咧就因為過往冇案例咧，我哋就唔係咁可以好肯定咯。但係就正如我之前所講咧，當佢制定嘅時候咧，其實係未有人權法嘅標準嘅。咁而我哋睇翻咧，過往我哋嘅終審法院也好，上訴法庭也好，去處理啲憲法問題嘅時候咧，其中都有一個原則咧，就法律咧必須要有足夠嘅清晰度嘅。咁而因為呢條罪行咧係寫到咁寬闊用嘅字眼咧，係咁含糊咧，其實佢本身咧都好難達到滿足得到咧，就喺人權保障要求之下嗰種嘅法律足夠嘅清晰度咯。 不過另一邊就講法啦，成日都講到有言論自由嘅。不過就算睇翻《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條嘅講法咧，都係話若果係涉及煽動國家啊、種族仇恨啊、構成歧視暴力咧，法律都應該禁止嘅。即係都有言論自由，都有界線嘅。你又點睇呢條條例喺言論自由與界線之間嗰個位置咧？ 我諗呢種講法聽好多嘅，其實有時候就混淆咗個焦點嘅。即係我哋從來冇講過任何一個自由咧係絕對嘅。但是一個自由不是絕對呢，又不是表示你可以用一個很含糊、很寬闊的法律呢，這樣去即是所謂去剝奪它或者削弱它。即是經常好像走兩邊啊，如果你不是絕對的時候，那我限制你沒問題咯。其實不是的，我們這麼久以來呢是有一種的標準的。那個標準呢就是說，首先如果這個涉及到言論自由、憲法自由的時候，雖然不是絕對，但政府要限制咧，其實佢要滿足咗好多嘅法律嘅要求。第一就係話，你嗰個係要一個法律，而嗰個法律咧，頭先講過啦，即係法院案例咧講咧，呢個法律咧之所以係法律咧，佢一定要有足夠嘅清晰度，唔可以係即係比較含糊咁多灰色地帶，因為人家無多識從。第二咧，呢個法律佢一定咧係需要咧，就係即係要入去，即係有一個我哋叫做合理性，即系话你唔可以超越咗个合理性，唔可以啊，因为呢个自由唔系绝对，于是咧我就可以去限制。如果举证系好高嘅，即系要求政府咧，佢系睇到我一定要必须系有呢种嘅法例去咁样限制，而个限制嘅程度咧系都系减到最低，唔会咁容易唔重附居或者影响到其他人个言论自由。甚至行寒蟬效應，呢啲係好嚴謹嘅要求嘅。咁過去對住好多個案例，咁我哋從翻啲案例嚟講，睇翻審視翻依家刑事罪行第九條有關嘅規定咧，就似乎都幾難符合得到咧，就係個人權法嘅保障。 好。另外，張達明都想問下，今次即係處理呢個案件嗰、那個程序啊，或者處理手法，因為今次咧就話，是警方國安處去到拘捕啦，咁亦都講到咧，就話最初係循國安法咧，講國安法先對分裂國家罪名去調查嘅，搜證同問過律政司之後咧，就而家啦就決定用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嚟到拘捕嘅。你點睇呢個處理咧？有啲講法就話啊，可能港區嘅香港呢邊嘅警方嘅國安處咧，其實權力咧可能同其他部門有啲唔同喎，有時有啲額外權力嘅喎，有冇問題咧？呢度你點睇咧？ 如果你睇翻港區國安法嘅條文嘅設計咧，咁的確確佢係符合即係有關程序嘅，即係呢個有少少咧個類比咧，就係好似廉署行使職權咁樣咧。佢簡單嚟講，我哋講法咧就話佢開頭調查咧，當然開個牌面咧係需要係涉及佢管轄嘅範疇，即係似就關於貪污有關嘅罪行，而港區嘅即係所謂國安嘅警察部門咧，佢係需要涉及到國安法。但當佢調查嘅時候，如果佢發覺係有 涉及到其他本来不属佢管辖嘅罪行咧，佢仍然都可以继续去处理嘅。所以程序上咧，你就唔可以话系佢点样越权啊。咁但系实际嘅效果咧，大家会睇到咧，即系当有咁嘅程序嘅时候咧，咁就即系自然咧就好难避免咧，就话佢就系有一个所谓酌情咧。有時佢會踩到幾闊啊！即係究竟佢會立幾多唔係一啲國安法嘅案件嚟去做咧？咁而嗰個分別在於咧，就廉署咧都相對嚟講都多啲嘅規管咯。但係依家一去到一國安嘅行動咧，第一嚟講佢嘅執法權力又大咗，第二嚟講咧佢受規管嗰個範圍又細咗。特別咧，若果佢一講話啊，如果我呢個做法係受到嗰、那個由林鄭做主席的個港區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定，咁樣講嘅講法就話啦，這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定咧係唔會受司法覆核嘅，即係佢一重一重咧係令到咧就係、是、我哋過往香港法治一個好重要嘅基石，就係話要有足夠嘅制衡，即係 check and balance 咧，可以越嚟越就難做得到咯。 嗯 ，OK， 好，咁多谢晒张大明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嘅分析啊。张大明咧就系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啊，讲紧咧都系有关人民力量嘅副主席谭德志，即系快必啦，就寻日被拘捕一件事嘅。咁借呢个机会咧，我哋都可以了解多啲究竟咩系刑事罪行条例下嘅煽动罪咧。咁而家电话旁边就请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听完张大明之后咧，请嚟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一齐倾下噶。早晨，汤家华。 早晨，冠南你好。 系啊，不如又同我哋介绍下你又点睇刑事罪行条例下嘅煽动罪咧？ 呢条条例不嬲都回归以嚟咧，照我所知道咧，其实都冇引用过嘅。咁但系即系不被引用，唔系等于佢唔系法例。有啲人就琴日批评就话呢个就系以言入罪，甚至乎系文字狱。咁我必须要澄清咧，我哋第一，我哋唔可以讨论呢个案情，但系我哋可以从一啲基本嘅原则咧去睇一睇。其實在法律上有沒有所謂即是以言入罪就是違反人權這個角度看呢？我覺得事實不是這樣的。其實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公約呢裡面很多條文呢都表明呢是言論呢是都有機會呢是會即是受到法律的限制，甚至乎是構成一個刑事的罪行。最明顯的就應該是人權公約的第二十條和第十九條，咁都講得非常之清楚。第二十條咧就話，如果你係製造一啲民族啊、國家啊、宗教嘅仇恨，而引致一啲即係敵視啊、或者歧視嘅話咧，法律係應該禁止嘅。咁所以從呢個角度睇咧，即係單單話係因為係言論。所以一定就唔應該有法律規管咧，我覺得呢個說法係唔正確嘅。咁但係當然嗰個規管個程度喺邊度咧？咁一般嚟講，法庭就會作一啲所謂平衡嘅測試，就係話呢個限制比起一個個人嘅自由係咪對稱咧？佢個懲罰係咪都係一個即係合理嘅懲罰咧？咁從呢啲種種角度睇咧。我覺得呢個刑事罪行條例裏邊嘅所謂煽動罪咧，未必一定會被視為係違反人權，而因此咧係違憲或者係已經失效。但係喺我哋嘅普通法制度之下咧，一條未常引用過嘅法例咧，始終要俾法庭一啲空間。去凝聚一啲法律嘅原則，然後我哋只可以更加清楚了解咧，呢條罪喺咩時間之下係會被法庭接納為可以入罪，或者係唔可以入罪？呢個我相信要留待法庭去決定。 嗱，而家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講法就係煽動意圖，就包括引起憎恨或者蔑視。香港政府另外咧，亦都引起香港居民間嘅不滿或者離叛，係咪即係都翻去？如果係鬧政府嘅話，都有機會已經跌落去啊！鬧得狠嘅話，話雖然憎恨政府啦， 要製造仇恨咧，就同即係鬧得狠唔狠咧，我相信都係有分別嘅。我覺得一般人都明白乜嘢叫做製造仇恨。 你即係詛咒黑警死全家呢啲，肯定就係仇恨啊！但係你話林鄭要落台係咪仇恨呢？我覺得係未必。因為而家呢個刑事罪行條例未有呢、這個有權威性嘅案例處理過，咁所以我只可以將佢比較一啲其他相近嘅罪行。我覺得最相近嘅罪行應該係刑事藐視法庭。咁喺刑事藐視法庭度咧，上面咧就香港其實都有幾多案例嘅啊，幾多案例。最近的一個案例應該是十幾年前的了，應該是。咁法庭的處理方法呢，就認為呢，如果有些言論有相當機會令到社會廣泛地呢是憎恨法庭，或者是藐視這些法官呢，咁這個刑事罪行條例呢就會構成的。在這個這樣的罪行之下呢，不需要證明大多數人或者整體社會是憎恨法庭，只需要由法庭決定認為有相當機會會引致一個咁樣嘅效果咧，咁就已經達到法律所定下嘅門檻。 OK， 湯家華，我哋好快休息一陣啊，轉頭再同你仔細啲傾傾呢度一啲原則好嘛？轉頭再傾我哋。好，咁我哋轉頭翻嚟嘅就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警方继续搜捕白明翰在周末晚发生的持刀袭击案疑凶，案中一名遇袭男子死亡，一男一女重伤，另外五名伤者无生命危险。警方发布男疑犯的闭路电视截图，他全身深色打扮，戴棒球帽，并系着住卫衣在街角走过。有目擊者說，見到一名男子持刀襲擊一名女子，期間顯得無情，沒有任何反應，施襲之後若無其事離開。警方說案件似乎與恐怖主義和幫派鬥爭無關，亦都沒有證據顯示是尋仇，估計疑兇是單獨犯案和隨機施襲。警方又說已經派遣持槍警員到市中心加強巡邏，呼籲民眾如果有與案件有關的手機片段，又或者見過閉路電視截圖中的男子，立即與警方聯絡。美國超過20個州的新型冠狀病毒單日確診人數呈現上升趨勢。分析指出，很多地區復課，加上民眾漠視衛生專家的警告，參與大型集會，包括總統特朗普爭取連任的競選集會，以及是抗議種族歧視的示威活動等，令疫情轉趨嚴重。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在天气转冷之前控制好疫情至关重要，因为到时除了新型肺炎，亦都可能爆发流感，加上民众多了在室内活动，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强台风海神继续吹袭日本九州以及西部山阳等的地区。气象厅话，海神当地清晨在长崎县西南40公里外，以时速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向北移动，中心风力达时速160公里，阵风更加是超过200公里。气象厅警告，海神带来的雨量、风速和大浪都可能落得破纪录数据。长崎县、熊本县和德岛县的部分地区已经发出山泥倾泻警告。当局向九州全部七个县发出疏散命令，超过180万人受影响，至今至少24人在风暴期间受伤。九州的新干线博多和广岛之间的三阳新干线列车今日停驶。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海神减弱并进一步远离日本，预料稍后会接近南韩釜山附近海域。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病例。至今一共有85,134宗感染个案，180人仍然留院。另外，内地单日再增加17宗无症状感染者。国家卫健委通报，新增的输入病例当中，上海和广东分别占4宗，四川、天津和重庆亦都出现确诊。

人權法保障了言論自由，不過言論自由咧都係有一個界線嘅。咁啊，繼續同阿湯家華傾下先。湯家華你好，係湯家華，係又係， 係 係。 我頭先其實未講完嘅、我頭先提及到咧就係、是刑事罪行條例之下嘅依、這個製造仇恨嘅煽動意圖咧，其實最近磅可以即係大家對照嘅咧，就應該係刑事藐視法庭。咁喺依方面咧，法庭嗰個要求嘅準則咧，就唔係一定要控方證明所有人或者好多人係因為一啲言論而係對於法庭產生憎恨或者藐視，而係要求咧係證明咧係有頗大機會咧。是令到好多人有一個廣泛的即是對法庭產生厭惡或者憎恨的情緒或者情況。咁如果你引用一個咁樣的即是準則的話呢，如果要構成憎恨政府的一個煽動意圖呢，就唔係淨係話證明一個人或者兩個人或者甚至乎幾多人，而係有幾大機會咧，係令到社會有一個廣泛憎恨政府嘅情況出現。依個係一個可能性嚟嘅。咁法庭咧就會從各種唔同嘅背景啊或者環境嘅證據咧，係去作出決定。值得一提嘅咧，就係喺刑事罪行條例之下咧。如果要提出依、這個煽動意圖嘅檢控咧，首先要得到律政司嘅書面同意。第二咧喺入證嘅時候，入罪嘅時候咧，亦都有規定咧，係必須要多過最少一位證人作出嘅證供咧，然後至可以令到犯人係入罪嘅。最後咧，其實呢條罪咧，相比於依、這個公安條例有關即係擾亂社會安全的罪行呢，是較為輕的，因為法庭規定呢，第一次初犯呢，最高刑罰只是5000元罰款或者是監禁兩年。咁所以比起公安條例裏面好多其他的罪行，例如非法集結呢，其實那個罪行都是算做比較輕。咁呢啲呢都會是法庭作為衡量依、這個法律上嘅對於言論嘅限制，係咪不符合人權嘅標準？ 頭先訪問個張達明咧，佢就提一點就話，其實對於法例嚟講好重要咧，就係話究竟係唔係個清晰度，有冇灰色地帶，同埋個合理性兩樣嘢。今次呢、這個頭先你講個憎恨嗰樣嘢啦，即係頭先用個即係刑事藐視法庭嗰個概念啦。但係呢樣嘢其實對大眾嚟講，或者對公眾嚟講，算唔算一個清晰嘅界線咧？何謂憎恨？譬如頭先你舉個例子嘅，嗌林鄭下台應該可以，但係嗌黑警死全家咧，可能就唔可以啦。條界點樣掌握咧？就 我覺得依個都係一啲即係普通嘅理解嚟嘅。我覺得任何人都知道乜嘢構成依個憎恨。法官都係社會一份子，佢哋都會明白乜嘢構成憎恨。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咧就唔覺得依啲係一啲困難。當然你要將憎恨去用文字去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我覺得這個是不可能的。因為構成憎恨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言行構成，但是憎恨這個概念呢，一般人是不難理解的。 但是合不合理呢？回到另一點，就合理性、言論自由。 你首先你要知道有沒有構成憎恨先。第二呢，就是有沒有合不合理。在這個刑事罪行條例裏面呢，其實呢是有一些答辯的理由呢是寫了出來的。其中一個答辯理由呢，就是說如果你的言行的目的是要減少社會的憎恨呢，這個是一個合理的辯解。或者你是要提出一些意見，證明政府是作出一些錯誤的決定，透過合法的途徑希望政府呢是改變政策，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答辯嘅理由。咁所以其實喺個條例之下呢，如果你話用一個平衡測試去量度嘅話呢，其實都有相當即係平衡嘅考慮呢，係喺法例之下羅列咗出嚟。 因為其實回歸前都有討論啦，當時嘅大律師公會啊、律師會等等咧，都支持刪除呢個煽動罪嘅。咁後屘傾過一輪就話，不如咁啦，加入一個即係引致暴力嘅意圖落去，咁嚟到再用喺條條例度。不過到而家都未實行到啦。聽你嘅分析，係咪你覺得即係諗埋呢個人權法之後咧，都覺得呢個刑事罪行條例煽動罪應該值得喺香港繼續存在？ 首先咧，我頭先都指出啦，國際人權公約裏邊咧，譬如我頭先引述嘅第二十條。同埋第十九條咧，其實冇提及暴力嘅，亦都冇提及武力嘅。咁即係換句話講咧，係某啲言論咧，如果超越咗合理嘅界線咧，係可以受到法律限制，唔需要一定要涉及暴力或者武力。第二點咧就係、是、近年來咧，其實世界各地咧對於引起仇恨嘅言行咧，係有一啲更加嚴格嘅睇法。其實好多地方開始咧已經有所謂仇恨罪。咁呢啲罪行呢亦都未必係一定要涉及武力或者暴力。咁所以喺世界一直都係變緊，社會一直都喺度變緊，法律亦都應該跟隨社會嘅轉變呢，係而迎合社會嘅需要。喺今時今日呢，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喺社會度製造仇恨呢，未必係社會所容嘅一種行為。 即係你嘅意思，應該執一執呢條刑事罪行條例，與時並進啦，定係在香港應該都要諗設立呢個仇恨罪咧？ 我覺得仍然係需要留俾法庭作最後嘅決定。我哋只可以即係討論一啲大致上嘅原則。因為我哋都係尊重法治，咁啊希望法庭咧會有一個合理嘅判決。 翻返頭先提到啦，《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條啦，咁啊講到言論自由嗰個限制啦，嗰度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者宗教仇恨嘅主張，咁其實政府又好似唔包喺度喎，佢係包話如果你去到嗰啲民族、種族或者宗教仇恨先至落喺呢個界線嗰度啊，係咪？即係國際上面批評政府用到仇恨式嘅言論批評政府得唔得嘅咧？其實其他地方。 如果你睇英文嘅版本咧，即係你唔好睇中文版本咧。其實有啲分別嘅。英文版本咧係講緊 national， 仇恨。咁中文咧有啲版本咧就將個 national 咧就譯為種族。我覺得呢個未必係一個即係貼切嘅一個翻譯。如果你睇中文版本咧，佢係講緊民族、種族同埋宗教嘅仇恨。咁民族同種族嘅分別係咩嘢呢？咁即係其實未必好多人都會理解到。咁但係即係從英文嘅角度 ，national 嘅 hatred 咧，可以係包括一個國家甚至乎一個國家嘅政府。咁但係究竟係咪咁樣去傳譯咧？咁我頭先都係同樣一句，應該留俾法庭去作一個全面嘅考慮。喺香港嚟講咧，我實講我哋而家面對嘅咧，有時唔係淨係面對特區政府咁簡單，而係面對即係、就是、對於國家其他地方嘅仇恨都有，或者甚至乎中央政府嘅仇恨都有，依啲咁樣嘅仇恨嘅情緒啊，如果係俾人去利用廣泛去推動嘅話咧。其實對於一國兩制和社會安寧是絕對沒有幫助的，這些我相信法庭都會考慮到。 一個政權或者一個國家面對這麼多人民，當然大家有不同的判斷，有不同的聲音，面對一些很強力罵這個政權或者強力罵政府的聲音，應該告他還是應該用其他方法疏導呢？你怎麼看？ 如果你說從一個政治的角度，可能提出檢控未必是一個答案。但係我只係一個律師，我只係討論喺法律上嘅基本原則。係乜嘢係屬於符合法律嘅原則，乜嘢唔屬於法律嘅原則？咁我相信會有好多人會同意咧。其實你喺法律方面有所規管，但係喺社會嘅即係管治或者政治方面咧，其實都要諗其他方法去處理。咁呢個我絕對係。認同嘅。 好，咁多謝曬湯家華分析先，同你傾到，多謝曬最後訪問啊。湯家華咧就行政會議成員，都係資深大律師嚟嘅。咁啊，頭先聽過張達明啦，同湯家華兩位嘅對於刑事罪行條例之下嘅煽動罪嘅分析啦。咁大家都可以諗一諗啦，發表你嘅聲音嘅。咁另外啦，有一個嘅個案咧，都係好值得大家關注嘅。咁就係講到有關一啲智障人士嗰個情況。 呢、這個其實都牽涉到一個倫常慘劇嚟嘅。咁就其實講到咧，就喺葵涌村一個21歲嘅中度智障嘅青年，因為佢咧就年紀夠啦，咁就要離開特殊學校嘅宿舍。咁上個月尾嘅時候咧，就搬翻屋企住咗4日。咁跟住咧就係話佢46歲嘅媽媽啦，懷疑啦，因為不堪照顧壓力啦，咁就係趁懷疑啦，懷疑佢咧就係趁呢個兒子熟睡嘅時候咧，就將佢勒死嘅，然之後就再割脈企圖自殺。咁而家都繼續調查緊嘅呢個。咁但係都有人關注到啦，其實對於呢啲嘅個案，我哋嘅社會支援係點樣咧？對於一啲智障人士嘅照顧者嘅壓力，其實我哋又理解咗幾多咧？呢、這個時候咧都想喺千禧年代節目裏邊咧討論下呢一個課題嘅。點解旁邊請位嘉賓又一齊仔細傾下先？請嚟有嚴重智障、唔好似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嘅發言人李之容一齊傾下噶。早晨，李之容。 係，早晨。 係啊，不如同我哋講講，其實對於一啲咁嘅個案，你見到啦，你有啲咩睇法咧？整體嚟講， 呢、這個係關乎到個政策上面或者服務上面個銜接，俾唔俾到家長信心同埋希望啦。即係我哋一路以嚟同政府講緊嘅就係我哋希望。我哋仔女喺每一個階段或者每一個需要嘅時候，都係知道有嘢可以幫到佢哋，或者係未來嘅發展，佢係可以有一個心理準備去接受啊！我哋家長又好，我哋嘅仔女又好，佢哋係能夠得到我哋信任、安全嘅照顧或者係服務嘅。咁但係而家嗰個藍圖都仲未見到有呢一個嘅現象出現咯。 嗯，今次呢个个案咧，就牵涉到一个21岁中度智障青年翻咗屋企之后啦，咁跟住就可能照顾者嘅压力嗰个问题啦。其实而家照顾者嘅压力啊，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其实会系点样咧？又或者其实外界掌握几多，甚至乎支援嘅社工嗰啲又真系帮到几多咧？讲讲个情况俾你听。 嗱，我由一个家庭佢嗰个每一个阶段嘅环境转变嗰度开始啦。 好啊。 咁其实我哋做家长嘅每一个。環境轉換嘅階段，例如係由出世去到學前服務，學前去到小學，小學去到成人服務，成人服務去到佢身體退化為止，即係呢啲階段嘅轉變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個特別大嘅心理負擔同精神壓力喺度，因為我哋唔知道嚟緊個狀況會點，尤其是我哋都知道，其實而家社署嗰啲服務銜接啊，政府服務銜接都唔能夠即時可以做到嘅，咁所以我哋喺呢個真空期裡面，大家嗰、那個照顧狀態啊，或者係。對於前景啊，一啲間唔中見到一啲社會嘅悲劇出現啊，好似今次咁，其實都會有啲情緒牽動啊，有啲心理負擔喺度。咁所以我哋嘅家長其實喺呢一啲嘅時候咧，都係特別需要關注嘅。其次就係喺社區裏面生活啦，或者喺服務單位裏面，我哋嘅仔女有機會會外出啦。咁有陣時我哋嘅家長都而家都仲有收到我哋有啲家長咧，同仔女出街嘅時候，其實都仲有啲歧視嘅言語啊，同眼光喺度。例如我哋有啲比較活躍啊，或者係佢哋情緒上比較難控制自己表現嘅仔女啦。咁佢哋出到街嘅時候咧，一開心就會尖叫啊，或者佢見到一啲人，佢哋好奇想摸下佢啊，咁其實都會遭到一啲好大嘅反應，例如唔正常，唔好出街啊，叫佢靜啲得唔得啊，咁之類呢啲説話其實都好 hurt 家長，咁所以我哋期望就係喺服務上面、政策上面，或者係社會教育上面，能夠多翻一啲可以渠道去俾大家認識翻我哋嘅仔女到底係。咩狀態啊？可以點樣去同佢哋相處啊？或者唔好咁大嘅抗拒，令到我哋家長覺得啊，我哋個仔女照顧上面俾社會排斥，俾制度排斥咁樣。 頭先提到啦，可能個細路仔一換環境嘅時候，作為家長喺銜接嗰度都會有啲壓力嘅。我同我哋講講一個，譬如舉一個例子啦，一個智障嘅小朋友一路成長啦。咁佢通常係喺院舍裏面係通常點樣安排嘅？今次就話佢21歲，咪就一定要離開啦。咁係點樣啊？通常呢？ 嗱，根據而家嘅制度咧，教育局嗰邊嘅宿舍咧就有分兩種先啦。第一，咁一種就5日宿，一種就7日宿啦。咁5日宿嘅話咧，逢學校假期係要翻屋企嘅，7日宿係可以全年宿嘅。咁所以兩種對比咧，咁如果係住開7日宿嘅家長。的話呢他們突然之間要回家的壓力是特別大的、另外就是服務銜接方面就是說由學校離開去到成人服務呢一般來說是15歲排隊啦那就去到現在應該是最少10年以上的那就中間的過程其實如果他是幸運的有一些有間服務可以接駁到 咁就相對上壓力少啲啦，因為佢個仔女翻咗去中心之後，就有啲喘息嘅空間。咁但係如果相對程度照顧高啲嗰啲，咁其實佢哋未必可以真係銜接到嘅，咁就會變咗喺屋企咯。咁但係而家嗰個服務上面嘅銜接就係、佢唔一定有一啲每日都有嘅服務，有可能係一個禮拜一兩個鐘頭咁樣。咁其實家長照顧壓力其實大好多，尤其是係我之前同政府傾過一個問題咧，就喺銜接期間，我哋嘅仔女、我哋家長係冇辦法可以有一個適應時間喺院舍同學校之間嗰個過渡啊。即係我哋而家好少嘅服務單位咧，係容許家長個別去睇佢個仔女將來要去嘅地方，同埋而家個情況就係佢個仔女一畢業嘅時候，就係突然之間去一個新嘅環境，而冇中間有一個適應嘅過程。所以呢啲對我哋嚟講，其實都係一個比較難處理嘅地方。我哋從政府提出過，但係仲未曾有回應咯。 嗯，頭先提過啊，宿舍嗰度咧有五日宿、七日宿啦，係咪？即係聽你咁講，按道理七日宿嗰啲家長咧，可能平時同仔女嘅接觸都係可能平時探佢啊，就唔使即係整日一齊喺屋企住。咁嗰種呢種嘅轉變，頭先你講嘅壓力，我哋都可以想像到啦。但係呢種嘅轉變有幾多支援嘅？會唔會有譬如有社工會跟進啦？跟住會點樣㗎？而家通常？ 嗱，而家咧應該係佢喺特殊校離開咗之後咧，社工係會跟兩年嘅，係啦，咁就睇翻個家庭有咩需要啊，其實都會提供一翻一啲嘅支援啊，或者係一啲轉介俾個家庭嘅。咁但係兩年嘅支援其實係講緊學校做啊嘛，咁但係佢喺社區上面嘅生活，其實學校嗰邊係冇辦法可以跟得好貼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一直都期望有一個系統性嘅個案經理制度啦。咁由佢確定係殘疾為止，至到佢死亡為止，都係由同一個人去跟嘅。咁、其實相對上面能夠可以照顧到嘅範疇，或者可以留意到嘅地方會更加多咯。咁喺有需要嘅時候就可以適切介入，其實係預防功能係大好多嘅。咁但係係咯，我哋期望嘅嘢，而家政府就將佢斬開咗一嚿嚿。你喺成人服務嘅時候，你仲成人服務中心嗰個社工就叫做個案經理啦。咁樣其實對我哋嚟講唔係一個好嘅制度。 咁所以一個21歲嘅青年咧離開咗個宿舍之後，佢其實頭先你講可以輪一啲日間服務啦，要等一啲時間啦。其實仲有冇其他選擇噶？仲有冇其他譬如係咪再有其他宿舍定點樣噶？有冇噶？ 如果是讲政府资助的宿位的话呢，就一定要经他那个评估机制去排队的。如果过不到个评估机制呢，是没得排资助宿舍。咁所以有一啲照顾上面有困难而排不到资助宿舍，或者是未轮到他那个宿位的时候呢，咁就会选择一啲私营院舍啦。即是几年前曾经出过事爆到好大件事的私营院舍那种啦。是啦。咁如果係家境比較富裕啲嘅，咁佢可能會請工人啊，或者係俾個好啲嘅私院佢去生活啦，咁都有嘅，係 OK， 好啊，咁多謝曬啊李芝蓉先，多謝曬你講到即係一啲照顧殘疾人士家長嘅情況。李芝蓉咧就係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嘅發言人。電話繼續1872311，1872311。今朝講緊兩個課題啦，一方面講到就係、有關刑事罪行條例之下的煽動罪，另一方面剛才都講到了一些的智障人士究竟照顧者的壓力是怎樣呢，可以帶你一起分享一下的，1872311，1872311，聽下聽眾先，有李女士的，李女士你好。 是，早晨。 早晨李女士，是。是不是有分享啊？ 是啊，我因為我都有一個不好意思，因為我自己有一個不是那麼咩的小孩子，就他很多時候喜歡見到小孩子他很開心，摸下人家，就曾經知道在樓，即是我們住緊那些政府的，即是那些居廉租屋的，他就摸下人家，被人家即是經常罵他咯，黐線的，經常摸咩，即是他又不是怎樣摸人家，他見到人家得意他開心這樣，那些人呢就很歧視他。咁我覺得啲人咧，即係唔可以，因為佢好彩，佢哋冇一個咁嘅細路仔啊嘛。咁我哋真係唔好彩有個嘅咁嘅細路仔，即係希望佢哋唔好歧視得佢哋咁緊要咯。啊，唔好意思啊，我自己即係太過咁咁。 我明白，我理解呢、這個信息都重要嘅，同大家喺聽眾觀眾分享翻都好重要。但想了解多啲啦，咁而家個照顧係點樣噶？佢而家係住院舍啊，定係？ 係佢喺屋企而家，因為點解咧？佢喺嗰啲咩嗰度做嘢嘅。但係咧，因為而家疫情咧，即係冇得翻工。 即係工場嗰啲係咪啊？ 係工場係啦。咁佢平時咧都亦曾經亦都做過一個 即係公營嘅地方，譬如好似類似大家樂嗰啲啊，一中面啊嗰啲做過嘅曾經，咁做有一個時期咧，佢因為即係唔係咁理想嗰、那個老闆就唔愛佢，即係唔係唔愛佢，係我唔自己唔做，咁然後個老闆咧就即係我諗住去另外一位即係同佢即係平時相處慣嗰位，咁但係咧佢唔俾佢啊，因為話佢個都唔幫我做，點解要俾我去第二度啊咁樣，咁啊變咗去。年幾兩年冇做，咁而家就入去咗宿舍個，即係唔係宿舍，去咗嗰啲咩嗰度做咯，院舍嗰啲做咯。 即係都係工作咁樣嘅類似係咪？ 係啦，都有工作嘅，不過就比較即係賺錢啊，賺得好少。咁呢個都可以勉強生活嘅，我哋都唔暫時都可以。咁但係咧，我覺得啲人好歧視啲細路仔咯。因為佢哋真係好咩，佢哋唔知㗎。有時我哋做父母嘅，同佢出街，啲人眼望望。即係我個女咧，就唔係話即係望落似嘅，要同佢相處到就知道咁樣咯。咁就變咗即係希望嗰啲人咧唔好歧視。我亦都明白嗰個媽媽咧點解殺死個仔，因為有時真係即係企起上嚟咧，好辛苦啊，真係要係同佢一齊死嘅。 好理解你哋嘅壓力嘅，不過有時都要。盡量開解自己啦，正面啲啦，或者有需要嘅時候都要揾啲其他人傾下啦，幫下手啦，都明白個壓力係點樣嘅。不過好多謝曬阿李女士打上嚟分享啊，多謝曬你嘅同我哋嘅講翻你嘅情況俾我哋聽。好啦，我哋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轉頭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有千禧年代電話，繼續係87231。 首次街站期间以大声公广播同埋喺社交平台直播发表，引起憎恶以及藐视政府，引起民间之间不满嘅字眼。被问到被捕人曾经提出过乜嘢字眼涉嫌系引起憎恶、藐视同埋不满呢？李桂华就话好难每一句讲翻出嚟，叫传媒参考被捕人嘅社交平台。成报报道， 信报报道。立法會換屆選舉原定昨日舉行，但是政府早前以疫情為理由宣布押後一年。有網民昨日下午發起在九龍區遊行，反對港區國安法和要求盡快恢復選舉，事前未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遊行人士在佐敦道一帶兵分多路前往旺角雅加路街，期間警方發射多枚胡椒球彈驅散人群，有人高呼港獨等口號，被警告涉嫌違反國安法。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新型肺炎疫情未能回穩，昨日新增21宗確診個案，包括15宗本地感染，當中8宗同早前個案相關，亦都有7宗係涉及源頭不明。新增嘅個案入面有5宗係經過全民檢測揾到，包括同住喺尖沙咀港景峰嘅兩名長者同埋一個外佣，三個人持續出現肺炎同埋發燒，雖然曾經數次求診私家醫生，但係就冇留樣本檢測。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三人嘅病毒量高，具有传播性，认为涉事嘅家庭医生警觉性低，如果可以及早取样本瓶嚟到留样本，就可以及早确诊治疗。呢个系《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上星期三网上流传一封匿名信，声称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在7月3号连同高等法院法官黄崇厚召集全港裁判官出席法律简介会。黄崇厚在席间批评蓝丝法官要小心言行，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司法机构同日回应传媒的时候强调，匿名信中指的黄崇厚法官所发表的谈话内容并不属实。星岛日报经调查之后，证实黄崇厚当日在讲座中曾经提醒各裁判官，在撰写裁决或者判刑内容的时候，需要按照相关案情和法律分析，不要加入渲染字句或者表达个人政治立场和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全民检测计划在本月1号展开，多次被批评检测量不足，无法完成每日30万个样本的检测工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昨日承认计划初期的检测进度落后，但是现时已经是理顺流程，每日最少可以检测十几万个样本，未来主要就会集中为高危区群组检测，相信再次推行全民检测的机会不大。东方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上个月刚卸任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远辉接受专访的时候，承认公屋供应远远追不上轮候宅需求。 在任主席八年，他见证一般家庭平均轮候时间由低位 2.7 年攀升到现在的 5.5 年，没有想到会这么差。经济下行，港人对公营房屋需求就越大。王婉辉寄予政府日后应该按需求兴建公营房屋，因为这个是政府的责任。苹果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本港昨日录得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下个几星期以来的新高，全民检测计划找出其中5宗，数字亦都是目前最高。普及社区检测暂时延至星期五，预料政府未来都不会重推计划，为免疫情反弹拖累复常进度，社会尤其是学界应该把握机会参与检测，履行公民责任，时刻保持自律警惕。经济日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说，昨日是原定立法会选举日，政府因应疫情严峻，宣布将立法会选举延期一年，揽炒派以此为借口，煽动在九龙举行非法游行，企图再制造乱局，目的是要延续激进揽炒派的政治能量，谋取政治利益。社评说，市民必须看清楚揽炒派乱港谋私的习性和险恶居心，坚决支持警方依法止暴制乱。文汇报社评。 苹果日报的评论就讲到，法律界元老列显伦要求法官学懂睇政治气候，林郑月娥政府又全力否定三权分立，司法体系所受的政治冲击实在是前所未见。评论说，当香港变成内地一样的依法治国，政府权力不受制衡，这样的香港还有什么价值？苹果日报评论。 明报社评话，土地专责小组报告提交超过一年半，政府觅地建屋到现在都未有重大突破，公私營合作只聞樓梯響，公屋輪候時間越來越長，看不到當局有意志和決心克服政治障礙追落後。未來幾年本港公營房屋面臨斷層，不能夠再拖，下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必須拿出切實的方法來處理。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都有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西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呢比较挤塞，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日和富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日宝达村一段呢就比较车多。在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呢就挤塞，龙尾在西贡消防局。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太古城的快线有意外，咁影响到一带呢就开始挤塞。重复多次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太古城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就挤塞。咁另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啦。 2020年9月7号网民发起九龙区游行，警方拘捕最少289人。 谭德志涉发表煽动文字被捕。 本港增21宗确诊，5宗来自普及检测。 国民党通过改革两岸论述，反对台独与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12，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就千禧年代。刚才讲紧咧就喺葵涌村嘅一个伦常惨剧啦，一个21岁嘅中度智障青年就话咧，因为佢够年龄啦，要离开特殊学校个宿舍，咁上个月尾就搬翻屋企住咗4日啫。跟住而家就话怀疑咧，佢嘅母亲咧不堪照顾压力咧，就趁个仔瞓着嘅时候咧，就系怀疑佢咧就系将佢勒死，然后再企图自杀嘅。對呢啲事件，大家聽到都好唔開心啊！呢個咁，大家都可以借此又反思一下我哋社會其實對呢啲照顧者或者對呢啲嘅需要幫助嘅人士支援係點樣咧？咁大家有啲咩經歷都可以打嚟一齊分享一下嘅。1872311，有陳小姐啊，陳小姐早晨。 早晨啊，你好。 早晨，陈小姐。 我都想其实即系反映一下咧，就系政府咧喺呢一方面对嗰啲视障人士、残疾人士嘅照顾咧系好微小咯。因为其实我细妹咧佢都系轻度视障嘅，咁佢都经历咗就系话要即系嗰啲特殊教育嗰啲完咗之后咧，佢就翻屋企啦。咁好彩我哋其实都系好乐观去接受呢一样嘢嘅，不过我就想反映一下，因为你智障人士、残疾人士咧，佢哋系有呢一个津贴嘅政府俾佢，咁虽然唔多啦，但系我好反感嘅一样嘢系话，你智障呢一个问题咧，你而家系冇药物，亦都系医学系唔会治疗到噶嘛，系唔会话越嚟越好，只有越嚟越差，跟住佢嘅年龄嘅增长，但系政府咧竟然要求呢一啲智障人士咧，系每年要去做去见医生做一个评估，然后先至再批呢一个嘅津贴俾佢哋。我真系好想问下政府，呢啲系咪扰民政策咢？其实我都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你呢啲系唔公平嘅嘢，我哋仲要用钱去同佢睇医生，攞一个评估，然后先至再批呢一个嘅津贴出嚟。其实我觉得呢个香港呢个社会咧，政府咧系话你声大，你强，即系我唔识点样讲咯。其实我都好激动，因为你根本你照顾呢一啲嘅家人咧，其实就系永远永久噶，系咪？但系政府点解唔会体谅呢一啲嘅情况咯？仲要年年去睇医生？我真系觉得好不合理啊！ 另外头先你都提过你妹妹嘅情况啦，就话曾经都会因为嗰啲宿舍嗰啲翻屋企嘅，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当时嘅情况系点样？有冇啲支援俾你？ 因为都已经系好多年前嘅事啦。咁其实到咁上下嘅年龄去特殊教育嗰啲，佢都要完嘅话，都系要靠自己去屋企人去照顾咯。你日常生活啊，好多嘅知识上嘅嘢。咁但系我哋屋企人都系好好咯，我觉得只不过我就系唔满意政府你俾少少嘅津贴，但系你就要扰民嘅政策咯。但系我哋嘅力量系好微薄，我虽然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呢个系不合理嘅，系咪？我希望政府如果听到嘅话，系可以有呢啲嘅改善咯。点解我哋仲要？虽然你话去睇门诊唔系一啲好高嘅费用，但系点解要咁扰民咧？系咪？ 而家系每年一次系咪啊？ 系啊。 个过程要做几耐到啊？做呢啲检查要几耐？ 其实系普通嘅门诊，咁医生见一见去咁样咯。 OK， 好，多谢陈小姐的分享啊。跟住来有另一位听众罗太嘅，罗太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请讲罗太。 系啊，咁我听见呢个新闻咧，我都好心痛。即系等嗰个仔仔啊，同妈咪心痛，因为我自己曾经都有个小朋友咧，就都21岁嗰阵时就唔喺度啦，佢都严重智障嘅。咁咧。我都好明白咧，因為父母咧有呢啲小朋友咧，真係好有心無力咯，即係冇出路啊！即係見到呢個小朋友，好想幫佢，但又幫唔到，即係希望又冇咁樣咯。咁所以咧，我都覺得咧， 即係身為一個旁人咧，要俾呢啲家長同啲小朋友咧多啲鼓勵，同埋笑容啊、問候啊，其實都係一個支持咯。嚇，因為點解咧？我哋平時即係我哋真係即係點講？即係用曬全身嘅力咧，去幫啲小朋友。嚇，或者講翻我仔仔嗰陣時係發生咩事咧？佢出世嚴重智障啦，咁咧就大下大下咧，因為佢都要用到鴉片嘅，講嘢又唔好識講，但係佢會認識我哋周圍，即係譬如妹妹啊、我哋屋企人同埋院舍嗰啲童工啊嗰啲，佢認識，即係佢哋係好難適應嗰個環境嘅其實。咁但係到佢18歲嗰陣時咧，咁又係話我唔知而家轉到幾多歲啦，但係嗰陣時就話要轉去一啲成人嗰啲院舍啦，咁即係大家要明白咧，呢啲小朋友咧唔係咁容易適應四周圍嘅嘢，佢哋少少改變咧，對佢哋嚟講咧係非常之難適應。咁而我仔仔嗰陣時咧，因為小活動咧啲腸就唔喐啦，咁咧就要試過幾次手術咧，就割咗好多腸。咁有一個即係袋喺度，即係屎袋啦，我哋叫做。咁你知佢哋唔識㗎嘛，咁有時挖到周圍都係呀，即係乜都會㗎喇。咁我哋其實我哋都好錫佢嘅，咁我先生都叫做係醫療人員呢，即係好悉心照顧佢，但係呢你知有時真係行起上嚟或者點樣，佢哋真係控制唔到。咁如果喺院舍時好多時佢哋又綁住手呀，你知我哋平時行都要拗啦，何況佢哋咁樣，真係好淒涼咯。咁但係咧，到轉頭咧，佢又要轉去啲院舍啦。咁佢又唔識嗰度啲人，嗰啲人又唔識佢，即係脾性完全，即係一個我哋去到新環境都好難教啦，係咪？ 冇錯。 咁但係咧，佢哋嚟講咧，真係一個佢，即係等於我哋移民咯。點樣搞啊？ 所以個壓力咧，無論喺當事人又好，照顧者都會相當之大嘅。多謝曬阿羅太嘅分享先。好啦，如果大家仲想發表對於一啲就係智障人士我哋支援或者對照顧者支援夠唔夠咧？大家有啲咩睇法？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1872311。跟住落嚟又想講埋一個咧，就有關嚟緊立法會啊，議員究竟係咪接受延任一年呢個嘅安排咧？見到民主派別裏邊咧都有不同嘅聲音啦，不同嘅選擇嘅。民主黨嘅諗法咧就會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咧做一個民意調查嚟到定咧，究竟佢係咪接受呢個延任嘅？咁而家咧就話會有一個嘅門檻添嘅。具體操作係點咧？都請翻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同我哋仔細傾傾嘅。早晨，胡志偉。 早晨，冠霖。 系啊，可唔可以讲下你最新决定系点样做法呢？ 其实我哋都系按照翻阿钟庭耀博士咧喺早前所讲嘅双门槛，然后我哋系睇到个双门槛咧，坊间嘅讨论咧，我哋作出咗一啲调整嘅，亦都希望咧系减少个争议。咁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咧，钟教授、钟博士咧原先所讲嘅双门槛咧，就包括一个系全港市民50%。就定去留嘅做法嘅，咁但系嗰、那个门槛嗰部分咧，我哋会有个系睇法，就系、是、因为个社会上边决定我哋去留嘅，其实我应该系睇翻民主派嘅支持者啦。咁但系如果系透过呢一个全港性嘅系市民嘅意见调查，然后定一个50%嘅门槛嘅话咧，咁可能我哋嘅去留咧系由呢个保皇党建制派做主宰都唔定。如果咁样样嘅话，无论我哋去同埋留。都會令到咧，我哋喺面對民主派支持者上邊咧，有一個難以交代嘅現象咯。咁另一個部分咧，就係阿鍾博士喺早前所講嘅2/3係民，即係我哋參與民調嘅支持者決定我哋去留嗰個嘅門檻嘅。咁喺討論上面都有相當多嘅係意見，就表示就話阿鍾博士所定嘅係參與民調嘅支持者嘅參與民調者的支持者當中的2/3是決定我們的去留的話，這個門檻是太過高的。因此又覺得就說，我們這樣做是不是想為度身訂造定一個不走的門檻呢？這樣我們都覺得就說這些爭議是無必要的，因為我們本身決定去留，當然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態度和取態，但我們都希望能夠是 即係讓公眾了解到成件事嗰個嘅利與弊啦，然後作出一個貼咗我哋判定嘅一個民意嘅基礎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既然三分之二係太過高嘅時間，我亦都覺得就係話，作為一個係政治嘅組織啦，喺咁喺呢一個無可奈何嘅狀況之下，喺決定呢一件事，我哋都傾向就係咧係減少嗰個爭議咧係作為最大嘅目標嘅。咁所以我哋就用咗過半數。是要我哋过半数参与民调嘅朋友，即係公民党民主党张超雄同埋毛孟靜嘅支持者。如果我哋呢一班嘅支持者话我哋要走啦，过半数话叫我哋走啦，咁我哋就走㗎啦。咁、所以我諗呢一个呢就最重要就係我哋將中博士原先嗰个双门槛嘅係处境呢係分门别类去处理咗，然后就縮窄嗰个中间可能出现嘅分歧。甚至有人講就話縮窄咗，就係讓我哋想我哋參與者可以自行決定去留嗰個嘅空間嘅。咁所以我哋由三分之二嘅門檻咧，係下降到50%，而呢一個嗰個基線咧，都係由翻鍾博士當初所定嗰個嘅係即係定義咧，係走出嚟嘅內容嚟嘅。 以往係唔係講過就話剔走嗰啲中立啊冇意見嗰啲嘢，今次又點樣㗎呢度？ 我谂好细节嘅技术细节咧，其实钟博士讲得仲清楚嘅。咁头先我哋讲咗，我哋一路系讲紧过半数嘅系支持者作决定嘅。佢哋过半数叫我哋系留，过半数叫我哋走，咁我哋就会按照呢一个基础咧系作决嘅。咁所以钟博士都讲咗就系话。你當然仍然有可能出現就係嗰個所謂不分勝負嘅處境，譬如49-48啦咁樣樣，係以我哋自己揸主意嘅。咁但係我重申翻就係、是，我哋係由原來鍾博士嘅雙門檻當中係賦予我哋有個相當大嘅一個係自己決定嘅空間，我哋係縮窄到咧係而家係以過半數做基線咯。所以有過半數嘅係我哋嘅支持者係。覺得我哋係唔應該留任嘅話，延任嘅話，咁我哋就會走嘅啦。咁我諗呢一個就最清楚嘅說法咯。 即係理論上冇意見嗰啲嘅意見都放喺度嘅。譬如舉一個例子，支持反對各四成咁啦，兩成冇意見，咁就係睇下究竟嗰個四成嗰度過唔過半啦。咁即係咁就唔過啦，係咪咁嘅概念？即係唔會剔走嗰啲冇意見啊、中立嗰啲人嘅啦，係咪？ 我都認我不如咁講，我只能講我嘅理解嗰部分咯。鍾博士喺嗰个嘅系记者会上面都有讲过，就系如果系所谓冇意见嘅，佢个理解就系话咧，冇意见嘅系代表咗佢系冇真系确定嘅意向嘅。赞成、反对同埋一半一半咧，都会系代表咗佢有一定嘅睇法嘅。咁、 okay. 至于嗰个算术嘅运算系点样理解咧，我觉得呢个鍾博士去讲清楚会比我去讲仲实在。但系我哋一路个系即系讨论嘅过程咧，系我哋觉得好清楚，就系只要有过半数嘅系支持者，叫我哋系要离开嘅，我哋就一定会离开噶啦。咁但系中间系仍然可能会出现一啲即系不分胜负啊，好接近嘅状态。咁呢一啲系我哋要面对嘅问题嚟嘅。咁但系呢、這个毕竟呢一个问题咧，我哋已经縮窄咗嗰个嘅系大家可能有争议，或者觉得就话系我哋喺参与民调嘅系民主党、公民党、毛孟靜同埋张超雄，佢哋系会攞到好大嘅酌情权嘅状况咧，我哋大幅度縮减咗嘅，縮窄咗佢嘅可能会出现嘅酌情权嘅现况咯。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係希望就係從呢個過程裏面咧，係減少大家嘅爭議，盡量去做。畢竟呢一個民意調查嚟嘅，而喺民意調查嘅過程裏面，總會係有一啲即係大家要點樣去理解同演繹。但我覺得收窄嗰個嘅係我哋可以係即係叫做由我哋政治去判斷嘅空間嘅話咧，係會減少咗大家嘅爭議咯。咁我哋希望從呢個角度出發，令到就係話嗰個爭議減到最少，亦都希望咧。嗰、那個嘅係民意調查嘅結果係協助到我哋係作出最後嘅判斷。雖然我哋已經有咗我哋自己本身嘅睇法，但我哋都仍然要聽民意嘅聲音咯。 OK， 另外我想問埋啦，就係、是、你點樣揾到你哋嘅支持者？你係靠即係搭電話查調查嗰啲人自己講啊？係咪？ 其實一定係嘅，全港性嘅抽，即、就、係、是、我嘅隨機抽樣嚟噶嘛。咁所以嗰、那個嗰、那個嘅點樣揾得到嘅話，其實都係依賴嗰個問卷嘅設計啦。 咁啊，問卷設計裏面，如果我睇翻阿鐘博士所講嘅係即係初步嘅規範嘅話咧，其實都係講緊就係、是究竟你會唔會確認你係佢哋嘅支持者呢一、這個概念咯？ 佢哋係包淨係舉辦今次民調，即係譬如民主黨啊、公民黨。 因為鐘博士所講嘅就係、是一個民意授權嘅過程嚟，因為呢一個係民意授權，所以佢喺嗰個學理上邊係有個責任要問翻，就話過往曾經授權過俾民主黨、公民黨。毛孟靜同埋張超雄嘅係朋友，究竟佢點樣睇我哋嘅去留呢咁樣樣？ 嗯，即係理論上同為民主派嘅粗略咁分啦。咁譬如朱海迪同陳志全嘅支持者，其實就唔包喺呢次啊，因為佢哋有自己另外諗法，就理論上佢哋意見就唔係計落喺呢度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純理論咧就係、是、咁樣樣嘅，純理論就係、是、阿鐘博士咧就講咗就係一個我哋係接受捆綁嘅係一班民主派嘅朋友，公民黨、民主黨。張超雄同埋毛孟靜，我哋嘅支持者先至會係喺呢一個嘅調查裏面咧，係被放喺嗰個嘅係計算嘅數目上面嘅，所以你都見我哋要採我哋嗰個係抽樣嘅樣本嘅數目咧，都講緊2000個，咁但係如果係縮窄到嚟翻呢個範圍嘅話咧，可能係講緊六七百個都唔頂，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話，最終出現嗰個民調嘅結論咧，究竟是要怎樣去分析和理解呢？鐘博士都會協助我們呢，是提供一個就是在這個調查裏面的一些是學理上面的分析咯。但是始終都是回到我們自己身上的。 Okay. 而政治決定我們講了就是說，只要是有過半數的我們參與民調的支持者是叫我們走，我們就會走。 會跟 上來的縮窄的空間，那我們減少我們可能出現的一個、okay. 就是自己作決的 Okay, 好，就收快問埋啦。即係今次理論上你打電話去問嗰啲受訪者嘅時候，咁你都會交代今次係問緊啲咩嘢，點用噶？按道理而家成個規矩又已經放曬出嚟噶啦，你哋就好想問翻你哋自己支持者嘅睇法啦。但你覺得有冇機會咁純粹地淨係你哋嗰啲支持者答翻你咧？會唔會有啲其他本身心底其他諗法都扮係你哋支持者，影響你哋呢個民意調查結果咧？ 我諗我哋接受一個係科學調查啦。亦都相信阿鐘博士所講，就係如果要去到大規模地有組織咁樣樣係去扭曲嗰個嘅調查結果嘅話咧，即係阿鐘博士俾我哋嘅意見就話喺科學化嘅民調裏面咧，其實係唔容易產生嘅。咁所以咧就就算有都好啦，都希望唔會係好大程度咁影響到嗰個嘅係民意調查結果，但係無論點都好啦，第一我分辨唔到相應嘅頭先你所講嘅呢一啲可能性，咁、 okay. 所以我哋結論就係話 都會跟啦、啊， 我哋照跟。 OK， 好，時間所限，傾到先，胡志偉，多謝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负责统筹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今日是计划进行的第七日，过去六日累计有1,027,000人采样检测，当中826人重复采样。截至朝早八点，有1,151,000人预约登记检测，有39个检测中心的即日预约额满。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昨日有超过90%已经预约的市民按时采样检测，另外有39,000人在没有预约之下前往检测中心采样，另外有197宗个案的个人资料是被他人登记预约，其中112宗怀疑被盗用个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调查。對於有800多人是重複採樣，聂德权说比例很少，行為不违法。至於会不会再延长全民检测计划多三日，他说言之尚早，要视乎未来四日检测中心运作情况。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昨日被警方以国安法是被警方国安处以刑事罪行条例拘捕。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年制定《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的时候，并没有人权法案，亦都没有基本法关于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认为以目前的法律有关的条文不太可能符合人权保障。

理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呢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咁反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渣华道呢一段落去渣华道呢一条支路就挤塞，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在九龙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呢一段车多，龙尾海丽村。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挤塞，龙尾去到九龙货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呢一段仍然都系挤塞。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车多；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啦，龙尾去到打豪敦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想喺香港做信托或公司服务嘅生意，记住要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牌照，无牌经营会被罚款同监禁。 我知啊，所以已经喺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注册办事处嘅网站交咗申请啦。 如果要知公司有冇攞牌，可以上 www.tcsp.cr.gov.hk 免费查阅持牌人登记册。 2020年9月7号，网民发起九龙区游行，警方拘捕最少289人。 谭德志涉发表煽动文字被捕。 本港增21宗确诊，5宗来自普及检测。 国民党通过改革两岸论述，反对台独与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有关喺葵涌村嗰个轮船惨剧啦，一个中度智障21岁嘅青年咧，因为要离开特殊学校啦，够年龄啦，咁但系翻到屋企之后咧，等紧4日咧就发生咗呢个轮船惨剧啦。咁大家有咩睇法？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重点都系讲翻我哋香港嗰个支援情况系做成点样嘅。继续听下听众先，有陈小姐嘅，陈小姐你好。 你好啊，系系， 早晨，陈小姐，系，请讲啊，陈小姐，系。 嗱，咁咧呢单新闻咧，我听咗之后咧，我好有共鸣，我亦都觉得冇唔出奇个妈妈咁样做，点解咧？因为我都系身同感受，喺我哋呢一啲嘅家庭咧，作为父母咧，系由佢出世开始，系会有两，即系有都有一个自杀嘅念头嘅。点解咧？要接受自己嘅子女，原来佢系有问题嘅。好似我自己嘅子女就系佢肢体伤残加智障嘅。咁佢嗰个智力嘅程度咧就系中度弱智，但系佢系要要坐轮椅嘅。咁喺接受，即系要面对佢接受自己嘅子女，原来系有问题嘅，嗰条路点行咧？系最初期都有呢个自杀念头，即系唔知点做啊，都会有咩不如有闪过嘅。咁后如是者，咁就跟住陪个子女一齐去轮候唔同嘅特殊教育啊，各样嘢啦。咁嗰啲细节我都唔讲，我讲即系。我讲翻嗰个过程，你就会明白点解会有呢个諗法嘅。点解呢？喺个因为去到教育局呢 ,EDB 嗰度呢，主流课程嗰啲同学呢，佢虽然读特殊教育，可能佢淨係纯粹肢体伤残嘅啫，佢智能正常嘅。佢哋嘅读书嘅年期呢，个年龄呢个限制呢冇咁多嘅。即係可能读到20几岁都得嘅。因为佢能够有正常嘅思维㗎嘛。但一啲智障呢，我唔知主持你记唔记得18岁突然间话智障学童系冇俾书佢哋读，有一年嘅暑假嗰班人咧系同教育局咧去周旋嘅，咁啊终于咧都可以有一个嘅决定系点咧？当你子女去到18岁嘅时候，你每一年都要写信申请研读，研读最多都要俾教育局批啦，俾校长批啦，俾教学团体批啦。 咁就最多三年嘅啫。所以呢一个小朋友啦，呢个青年人啦，21岁，佢就唔能够喺学校宿舍住宿，就咁解咯。咁学校住宿咧，唔系度度都有嘅，系以前得两间嘅啫，一间即系。都好多年前我都唔讲啦，咁就而家每一区都唔多嘅，都系总共学校宿舍都系得几间嘅，五间以内嘅啫，唔同区分。咁好啦，咁啊智障嘅同学每一年嘅家长就每一年都要写信研读申请啦，咁跟住啦，等多你到三年嘅时候，就要再喺其实喺15岁就要排成人服务。当其以前嘅往年嘅排成人服务排宿舍咧，要等到父母60岁咧，你先至有个位俾你排。后屘又系经一轮同社署周旋啦、申请嘅讲啦，即系其实尤其是一啲智障同埋肢体伤残嘅家长咧，其实五劳七伤嘅，因为要扶抱长期扶抱啊嘛。 系 咁啊，所以变咗咧就话，其实点等到佢60岁咧？60岁仲要等嗱，俾咗个丑你，你仲要等。咁后屘咧都好好啦，社署都话咁好啦，你15岁你就排，不过都要评估嘅，做一轮评估，睇下你系咪真系合适可以轮候院舍，同埋轮候边一种嘅院舍嘅，同埋成人服务嘅，因为有庇护工场、展能中心。咁好啦，咁一路等喎，咁一路读书一路等啦，等到18岁又要申请研读啦，等到21岁咧冇啦，你成日服务又冇，宿舍又冇都冇噶啦，教育局话因为你要翻屋企噶啦，咁就喺个翻屋企嗰度衔接冇噶咯，冇服务喎，有啲好彩就有啲就冇，就算你话好彩有。其实都唔见得系好彩，因为佢因为系其实长期喺屋企照顾咧，家人咧，整个家庭啊，可以咁讲，整个家庭咧，无论一个婚姻啊，或者家庭问题，其他兄弟姊妹，其实都好多问题出现咗，因为 focus 喺嗰个残障嗰度啊嘛，子女系自己生，你一定要去照顾，劳心劳力系你自己都要，咁所以但一路咪喺度等咯，但系无了期地等。是我可以咁讲啦，我自己嗰度都等咗10年以上嘅。咁啊啱啱而家就话有，但係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咁就都要等一轮嘅手续啦，咁又要等啦。 即係准备安排到啦而家都係咪 都仲未呀，因为要疫情过后啊，咁但係就通知咗你即将有嘅，但係又唔知等到几时啦，但我都等咗10几年喎，我讲緊。 而家几大呀你个孩子？ 28岁啦。 哦 吓、okay. 咁样咯，由15岁等到28岁，咁有啲咧好啦，到轮候咗，佢有啲同学咧轮候到啊，听到名咯，咁你要去嗰个院，即系嗰个机构嗰度评，又再做一次评估嘅，其实睇系咪佢嘅身体状况系咪适合呢一种噶咯， 嗯， 咁如果系适合，但系有啲咧，哎呀，你唔系，你身体状况差咗，你唔适合咯，你又要去一啲高度护理啲院舍，又再轮，又再等咯， 嗯。 咁咪攞咗折腾好紧要啦。咁好啦，其实喺2019年至2020年呢都喺新界区同埋九龙区都有新嘅服务大楼都出现嘅，有唔同嘅种类嘅。咁但係其实嗰啲位係好少嘅，係几十个几十个，但係而家轮候嘅人係好多嘛。而家嘅轮候轮到都係10几年前嘅嗰啲人喎。 所以对于係都见到你都等咗相当耐嘅时间先至有一个位置。好多就係陈小姐嘅分享啦，讲到自己嘅啲经历都好理解啊啲照顾者嘅压力嘅。我想把握时间再听多啲听众先，仲有林生添嘅。林生你好。 係早晨啊。 早晨林生，係请讲。 你好啊。 嗯。 係啊。咁我听到头先嗰位女士讲呢，关于佢啲細路仔嗰个情况。咁其实上普遍家庭呢都系面对緊呢智障人士呢，即系嗰个住宿嘅唔额嘅系唔够啊，成个样。咁我讲返呢，因为最近都大家都喺新闻里面都知道，我哋家长都比较关心呢，即系有个家长佢即系要杀死自己个子女去了断，即系呢一个即系照顾嘅呢个智障人士嗰个嘅权利呢。咁其实呢个好痛苦嘅一个嘅情况嚟。好早几年前呢，我諗大家都有印象呢，其实都呢啲悲惨嘅家庭嘅发生呢都唔少。咁但係我哋都有同政府呢倾过。咁其实上我哋都系讲返就係话，如果政府能够呢来来去都系讲嗰句说话，如果佢能够喺个住宿名额嗰度呢，能够喺个政策上有啲改变呢，咁免咗呢就对于呢啲嘅悲惨嘅家庭呢嘅发生呢系会即系可能系会减少。 你有冇经历要等几耐呀？ 咁系会有咩嘅改变，或者系完全短缺呀？咁其实而家政策上佢能够有啲稍微微调啊，去做多少少嘢，譬如话 佢增加多啲社區嘅支援嘅服務嘅工作， 嗯， 同埋咧增加一啲社區支援嘅小隊去做呢啲嘅家訪，定期嘅家訪，係佢關注一啲有需要關注嘅智障人士嘅家屬，尤其是年長嘅一班。喺智障人士照顧裏面咧，其實上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嚟嘅。我諗同路人先能夠感受到呢一啲嘅事情。 嗯。 另外咧就係話住宿服務，咁頭先你都講到啦，嗰位女士都講佢細路仔15年啦，都未等到宿位。咁其實上早十年前，我哋家長團體咧，我哋都同政府不斷咁去傾呢個問題。咁但係問題咧就即係社區同埋呢個那個增築多少呢個情況。一路都是很嚴重， 嗯， 咁基於因為嗰個咁嘅情況咧，其實上我哋都一路都冇放棄過話同政府爭取院舍服務呢樣嘢。 OK， 咁如果佢能夠喺輪候名單裏面咧，同埋個時間咧能夠縮短翻多少少咧，咁亦都對有幫助嘅智障人士嘅家屬嚟講咧，都係一件好事。 OK， 好，多謝林先生嘅意見啦。好，把握時間仲想聽埋阿黃太添，黃太你好， 係，我係黃太。 黃太你好，早晨，請講啊。 咁我。我个女都系噶嘛，系自闭症或轻度嘅。咁咧，我都想其实咧，我就唔觉得要即系所有责任赖晒俾政府咯。 嗯、 因为其实咧，你话年年见医生咧，嗰度我哋都经历过。其实咧，佢年年见医生咧，佢都系要因为由细到大啊嘛，咁佢要睇你有咩需要，即系有啲糖可以上啊，同埋都跟住埋媽咪噶，其實睇嗰、那個，因為我都曾經咧，即係唔開心啦，因為自己嘅細路仔有事，咁咧就醫生都有叫過我開快路啦，即係睇下會唔會有咩幫到你心理醫生見啊依啲，咁我拒絕咗嘅。咁、其實即係政府嗰個系統咧，其實都係有見醫生啊，嗰啲程序啊、上堂啊，嗰啲其實都係一路幫緊呢啲家長嘅。咁樣你話夠唔夠咧，就係另外一件事啦。即係如果我而家我女因為28歲啦嘛，咁我哋都褪遲咗幾年，即係我唔話我女未夠夠年紀，我都冇去申請過宿舍噶、因為有好多家長咧，我哋有好多家長咧，如果個細路仔咧唔係話太差，佢即係過唔到自己，都唔想申請宿舍。 即係而家一齊住嘅都係唔係都係？ 是啊，都是一起住。咁咧去到咁上下啦，父母有翻咁上下歲數咧，就會諗啦，就會嗰個急切啲啦，就會覺得唔好啦，都申請啦。咁就又遲咗咯、哦。即係其實呢個程序咧，呢個都有人性喺度咯。即係又家長放棄唔到，又個又少嗰位，有啲家長好叻咧，就一早去報咗。咁樣一早去申請咗，咁我哋變咗我哋要喺度諗嗰啲又遲咗咯喎。其實咧個途中即係自己都有啲問題喺度㗎，其實即係我自己眼睇啦，心理輔導啊，即係成日嗰啲咧，就喺佢十幾歲時候，我哋見好多嗰啲社工啊，成日都有同我哋傾過啲問題，但接受咧就唔係個個。都能够接受到个咁快接受到个过程就去申请咯。 系，多谢晒阿黄太嘅分享啊，都真系之前几位听众咧都讲到一啲照顾者啊所面对嘅难处，咁希望社会啦都其实有冇呢个案都好啦，之前个伦常产嘅个案都好啦，都应该要关注呢一批人士嘅，我哋系特别系照顾者啦，同埋本身嗰位智障人士啊等等嗰啲。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又讲多另一个话题先，讲下开学咯噃。咁开学，咁而家咧就好多都要继续用网上去到做学习啦，因为都未系真正可以复翻面授课嘅。咁但系对于基层家庭嚟讲，网上学习唔知会唔会遇到困难呢？见到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咧就有个网上调查嘅。咁而家电话旁边请嚟咧有位寻日都有份出席记者会嘅，就有循道卫理观塘社会服务处注册社工何宇英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噶。早晨，何宇英。 是早晨， 系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哋呢、這个调查啦，咪发现到基层家庭点样面对开学嗰个问题 其实咧，我哋都好早之前都一路跟进紧呢一个问题噶啦。咁就即系疫情，其实由一月开始啦。咁其实即系学校都系不断咁样有一啲网上功课啊，或者系网上去上堂嘅。咁就系啦，咁都 keep 住咁样就啊，讲翻小朋友冇电脑呢个情况啦。咁其实之前咧都系间即系其实上堂冇咁。 多嘅，咁但系依家咧真系九月真系开学啦，跟住其实依家咧系每一个小朋友都要上堂，甚至系可能八点几至到晏昼一点，甚至更长嘅时间啦。咁变咗咧，即系小朋友冇电脑呢个问题咧就更加之严重咯。咁我哋见到咧就系、是、啊，我哋即系八月尾嗰次调查咧，其实都有八成嘅学生，基层学生咧系冇电脑嘅。咁因为其实可能过往佢哋都叫做啊一部电，即系如果有啲家庭有一部电脑都可以两个人 share 啊。咁依家可能真系啊两个小朋友要用，或者系三个小朋友要用咧，更加系唔够电脑呢个情况。咁好多时候佢哋都系用紧爸爸妈妈嘅手提电话去上堂啊，做功課啊，咁係啦，佢哋上緊堂，咁爸爸媽媽就冇得用電話啦。跟住然之後咧，咁就係啦，咁而有陣時佢哋啲電話咧，因為用即係佢哋個網絡唔 OK 啦，特別住㓥房嗰啲用緊數據啦，咁數據用曬咧，其實又會好慢，其實連可能入 Zoom 都入唔到咁樣，或者係開一啲嘅教學短片，其實佢哋都開唔到咁樣。咁所以其實都見到咧，對基層小朋友嚟講咧，即係依家依個上網學習咧，其實係相當之困難咁樣。 咁調查見到有幾普遍係缺電腦呢樣嘢，有幾普遍？ 我哋今次嘅調查咧，其實係有八成嘅，即係中小學生嘅基層學生係冇電腦嘅。 哦，咁佢哋頭先就解決方法都係靠爸爸媽媽個手機啊，主要都係。咁但係有啲要翻工噶，咁就唔可以日頭喺度噶，點點咧啲？ 是啊，所以其实我哋都有啲家长其实佢哋唔够手机，其实真係或者个手机其实坏坏地咁样，即係其实小朋友都登出，即係会弹出弹入啦，咁其实佢哋都冇乜办法，咁就即係会係牺牲可能一个小朋友就冇得上堂咁样。 吓、啊、可以咁样，咁但係学校咁就见唔到佢囉会咁。 咁佢都会解释返俾老师听，已经好努力咁样登入，但係登唔入啊，或者係装置唔够啊咁样。咁係啦，咁其实都冇计，因为其实过往呢佢哋都试过真係要做一啲上网功课，咁亦都冇呢、這个电脑去即係下载落嚟，或者个手机打唔开啦。咁其实老师就会用记功课呢个模式嘅。咁依家即係係啦，上堂都規限咗一定係上網咁上啦，咁樣咁係咯，即係呢個問題解決唔到咧，其實係令到佢哋冇咗一個學習機會咯。 咁呢方面學校方面做唔做到啲咩咧？或者你期望政府又會唔會可以做啲咩咧？ 咁其實咧有啲學校咧咁樣都會借一啲嘅iPad 啊咁樣嗰啲俾啲學生嘅，咁咁我哋份調查都有問到啦，咁樣就大概兩成半嘅學校咧係會借一啲iPad 咁樣嗰啲俾學生翻屋企用咁樣，咁係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啲家長同我哋講咧，就係學校其實個即係借嘅 iPad 都唔夠咁樣，咁所以都冇得話個個都即係係啦，有啲家長需要借，但係其實都借唔到，或者係借好耐，其實都冇話個回，即係話申請借好耐，其實都未有回音。咁有少量真係好個別嘅學校咧，係會俾學生咧去翻學校去上堂嘅。咁但係呢個就真係好少學校會有呢一個安排咯。 有冇睇下第度用電腦㗎？嗰啲譬如去，我唔知而家圖書館嗰啲得唔得㗎？定係都好困難嗰啲啦。 圖書館其實都刪咗啦。咁係 喎，係喎，係啦，係你啱啦。 系啦，咁而讲緊我哋 NGO 咁样，其实我哋都会系受呢、這个即系人数个管制嗰个限聚令啊，或者系讲緊即系都唔可以太多人流入嚟嘅，咁所以我哋其实暑假咧系做过一啲义保嘅计划啦，因为其实基层小朋友可能真系讲紧半年上唔到堂噶啦，咁我哋有啲义保咁样，咁就都系一对一咁样用网上咁样补，跟住见到啲学生咧，其实佢哋即系入唔到啊成啊，咁我都有试过开放俾啲小朋友入嚟用，但系其实每间房可能得一个小朋友嘅啫，因为唔可以俾佢哋，即系惊佢哋互相交流会有感染啊咁样嗰啲，咁嗰个消毒都要好重要啦，咁所以其实系个空间好有限，你帮到少量，但系你唔会话帮到好多咯。 OK， 咁会唔会建议政府做啲咩可以？ 我哋就当然会建议政府，其实我哋一路都系叫紧教育局咧要做嘢嘅，因为呢一个系教育嘅责任啦，咁亦都系教育局嘅责任啦。咁系啦，咁其实依家系有一个关爱基金嘅援助项目，系俾啲学校帮啲学生去申请电脑嘅，但系我哋就系发。 因为过往呢一个计划呢是扣连住电子班啦，一定要行电子班呢即係學校先至可以申請，咁但係好多學校呢其實係可能啲老師 IT 能力唔係好高啊，跟住學校又唔想小朋友成日用電腦啊，就唔行呢個計劃嘅，咁變咗其實基層學生學校唔行呢佢哋就冇得參加啦。咁我哋都係一路呼籲教育局呢唔好再將呢個計劃去扣連電子班啦。咁係啦，所有即係需要，即係基本上所有小朋友都要上網㗎啦，都應該要有。咁教育局即係基本上喺呢個民間呼聲底下呢佢都叫做放寬咗嘅。即係暫時嚟講呢佢就係停課不停學嘅學生都可以申請。但係呢好可惜地就係落到地呢其實都係好多學校呢係冇申請到。即係就算教育局改咗個指引啦，因為個指引可能唔清晰啦，學校就係反應返啊唔 好。所以呢個位都可能要再斟酌下做返好啲啦。多謝曬你先，何宇英時間稍後同你傾到先。何宇英呢就循到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嘅註冊社工。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君。 这个星期和大家介绍的书是我五十几年前读到的殷海光翻译，英国经济学家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这本书对我自由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去年这本译本在台湾重版，就重新勾起我的阅读回忆。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这么多年来呢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有不少译本，可能译得更加准确，但是殷海光的译本是第一本中译本，1954年问世，对台湾和海外知识人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启蒙产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对台湾民主发展影响深远。 海耶克生于1899年，1992年去世，是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到奴役之路是在海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前30年，即是1944年出版的书。时代背景是1929年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人们开始对自由主义市场失去信心。而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崛起，苏联看似成功，德国纳粹即是国家民族社会主义迅速冒起，都令到世人对社会主义思想充满憧憬。在这种背景之下，海耶克写下对自由主义的向往和追崇，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书稿最初遭到三家美国出版社退稿，有退稿信说，我们充满疑惑，对销量无把握，我个人不禁感到海耶克教授有些脱离大部分当代思想的源流。 这部作品最终被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接受，初版2000本不到10日就在美国销售一空。几十年来到现在为止，这本书的全球销量已经超过了200万本了。当时这个是一本逆时代思潮的学术著作，而殷海光在1954年的中译亦都是台湾在威权政体下的逆权逆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到奴役之路》，作者海耶克，译者殷海光，由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